认识佛教，幸福美满的教育。净空法师讲述，郑荣、李俊文、郭子君、周锦彪联合播讲，妙音居士监制，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制作。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释迦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正，觉而不明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并以界定为三学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处世修六道，尽普贤缘，归心净土。佛之教化能事不疑。 作者的话，正确地认识佛教对于初基很重要。很多的同修对佛教的观念是错误的，所以我们广泛的印行流通此书，帮助初学将佛教的正确观念树立起来。虽然现未完全尽意，但是真诚的供养、真诚的发心，希望有缘的同修都能欢喜，并得到真实的受用和法益。什么是佛法？ 各位同修，在修学佛法之前，一定要对于佛法有正确的认识。假如我们将佛法认错了，即使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修学，到后来得不到结果，那就非常可惜。因此我们先将什么是佛法和各位同修作一个最简单扼要的一个汇报。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，世尊在3000年前出现在北印度。根据中国历史所记载，佛诞生在周昭王24年，亦即是甲寅年。在周穆王53年，壬申年入眠，住世79年。现代中国佛教老一辈的大德对佛入涅槃的纪念日，就是用这个纪念。历史上记载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曾经为大众讲经说法49年。佛入灭后1000年，亦就是中国东汉明帝永平10年，公元67年，佛教至正式的传入中国。我们想要认识佛教，首先要知道 什么是佛，什么是法，什么是佛法，什么是佛教。 这几个问题对于我们修学关系非常之大。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它是智慧、觉悟的意思。当年为什么不用智、觉这两个字来翻译，而采佛陀这个音译呢？ 因为佛陀的含义是无限的深广。我们中国智慧里面的智觉两个字是不能够全部包括，因此就采用音译，然后再加以注解。佛这个字又体又用，从它的本体上讲是智慧，从它的作用上来讲是觉悟。就体上讲，智有三种。 第一，一切智，用现代哲学的名词来讲，就是正确地了解宇宙的本体。这种智慧在佛教里面称为一切智。第二，道种智，种是指种种繁多的现象，宇宙之间的现象种类无量无边，这些许许多多的现象怎样产生呢？由哪里来呢？现象过程又如何呢？后来结果又怎样呢？能够正确明了宇宙万象的智慧叫做道种智。第三，一切种智，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，没有一丝毫的迷惑，亦没有一丝毫的差误。这种智慧叫做一切种智。 释迦牟尼佛具足这三种智，由这个智慧起作用，当然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得到完全正确的了解。智慧起用在大觉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觉也有三类。第一，是自己觉悟了；第二，是能够帮助别人觉悟，那叫做觉他；第三，是圆满的觉悟，小乘阿罗汉、辟支佛这些人自己觉悟，他们自觉之后还没有发心主动地去帮助别人觉悟。经典里面时常说，这些就是小乘人，大乘菩萨自觉之后能够主动地去帮助一切希望觉悟的人。希望觉悟就是机缘成熟，菩萨一定会主动地帮助他，使他从自觉到究竟圆满的觉悟。那究竟圆满正如同其他宗教里面赞美全知全能的主上帝一样，在佛教称之为佛陀。佛话给我们知，这圆满的智慧德能觉就是他的德能，他的作用。一切众生本来具足，圆觉经讲得很清楚，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 亦是花严经常讲的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 换句说话讲，众生与佛都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。现在我们将智慧德能都失去了，怎么失去的？佛用一句说话将我们的病根讲了出来，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病根所在。我们从佛境界落到今日这个地步，就是受妄想执着之害，每日还在这继续不断的搞生死轮回，亦是妄想执着。生活过得这么苦，都是妄想执着。 妄想执着的确是一切迷惑灾难的病根。妄想执着去了一分，我们就得一分自在，就恢复一分的自觉。要将妄想执着断得干干净净，我们的佛性就重新又恢复了，恢复到本来佛了。这个事实真相，佛在大经里面明白的话给我们知。大智大觉的对象，就是无尽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万事万物。这个万不是数字，只是形容极多无量的无量。佛经常常讲，人身上一支汗毛或者是微尘，这些是讲细的，正报细的无端，依报细的微尘，大的可以到虚空法界。这一切事物就是我们自觉的对象，佛用一个代名词代表这些万事万物，这个代名词就叫做法。 所以佛法这两个字连起来，就是无尽的智慧觉悟。 觉了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。 中国人常讲佛法无边，确实是无量无边，所觉的对象无边际，能觉的智慧亦无边际。那无量无边的自觉，各位要记住，是自己的本能。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很不容易体会的，就是佛跟我们说， 我们本能的自觉与自觉的对象，也即是宇宙人生万事万物，是一不是二。 这个我们很不容易理解。实在说，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，假如佛所说的这句说话真的能够成立，这个自觉是究竟圆满的，那这句说话就可以相信。我们更应该相信，如果说能知和所知是对立的，这个智和觉就很难讲到圆满。换句说话说，那是很有限的，不是究竟圆满的。但是佛话给我们知，能知能觉与所知所觉是一不是二。这个是佛法里面常讲的一真法界，亦就是花严最真实最圆满最高的境界。净土中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属于一真法界。以上我们明了佛法这个名词的含义，对于什么叫做佛法会有一个粗浅的认识。 民国初年，有一位欧阳景毛先生是当代的大佛学家，他在南京创立支那内学院，培养了不少的佛教人才，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。这位大师在民国十二年在第四中山大学，也即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，发表了一次演讲，讲题是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以为今世所必须。 当时在中国引起相当的震撼，他举了很多例子为佛法证明。这篇演讲由黄恩阳居士整理印成小册，台湾亦有流通，各位仔细的看一看，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。什么是佛教？ 佛教究竟是什么呢？学佛的人不能够不知道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教育内涵包括了无尽无边的事理，比现代大学里面的课程内容更加多。时间上他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空间上他讲我们眼前的生活一直推演到无尽的世界，所以他是教学，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他是智慧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。中国孔子的教育是讲一世一生，由生到死的教育。佛法是三世的教育，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佛教真的是教育吗？如果我们详细的观察，这个疑问就会消除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只有教学只有师生的称呼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根本的老师，就是本师，亦是表示这个教育是他老人家创始的，他是第一位创办人，我们自称为弟子。弟子是中国古时候学生的自称，由这些称呼我们知道我们和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。就宗教来讲，上帝和信徒不是师生关系，佛门就是清清楚楚的讲明，佛和我们是师生关系，我们和菩萨是同学的关系。菩萨是佛早期的学生，我们是佛现在的学生，我们和菩萨是前后期同学，菩萨是我们的学长，这件事要搞清楚。 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称呼出家人为和尚，其实在一个寺院里面只有一位和尚，和尚是印度话，翻作亲教师，亦即是亲自教导我们的老师，就好像现在学校里面的指导教授， 他是直接指导我们的，关系非常亲近密切。 他如果不是直接的指导我，就称他为法师，就好像同学校里面的老师很多，但是他没有上过我的课，没有指导过我。和尚和法师的差别就在这里，代表和尚教学的老师称为阿舍利，阿舍利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榜样，可以做我们的模范，我们可以跟他学习。这些称呼在教育里面自有的，宗教里面是没有这种称呼的，由此可以证明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再由佛教道场的组织中国佛教寺院来看，寺院是佛教教学和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一个教育机构，就好像现在的学校和博物馆结合在一起，这种形式就是现代所讲的艺术教学。现代人处处讲艺术，佛教在二三千年前就实行艺术教学了。从寺院的组织也能够看出它和现代的学校大致相同，和尚相当于学校校长，是主持教学政策的人，课程是他制定的，教师是他聘请的，这些是和尚的职责。和尚下面还有三位帮助他的人，佛家称为纲领执事，分掌三个部门， 掌管教务的称为首座，掌管训导的称为维纳，掌管总务的称监院。名称和学校不相同，实际上他们管的事务和现代学校里面的教务、训导、总务完全一样。可知道寺院机构的组织确实是一间学校，是一间非常完整的学校。中国过去称之为丛林，丛林就是佛教大学。我们从佛教的起源一直到中国佛教的建立，可见它的确是一个教学的体系。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，然后才知道我们到底在这里学着什么。现代的变体佛教， 目前这个世界上佛教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同时出现在世间，所以将我们搞糊涂了。 第一是刚刚讲的传统的佛教，就是佛陀教育。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这样的，但是传统的佛教教育现在很少见了，其他的佛教多少也都是变了质的。第二是宗教的佛教， 佛教本来不是宗教，现在变成宗教。今天我们听人说佛教是宗教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。为什么呢？摆在外面的形式确确实实是宗教，不像从前的寺院丛林每日上课八小时。现在你们看到哪间寺院上八个小时的课？古时候中国寺院每日上课八小时，修行八小时。修行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坐禅，一种就是念佛，所以修行人每日用功十六个小时，解行相应。上课是听讲研究讨论，是理论上的，然后修清净心，修觉正静，每日有十六个小时在用功，妄念当然少了，所以成就就很快。现在我们所见的佛教道场只是每日供供佛，收一些福报啫。佛教确实变成宗教。 第三是佛学，佛教变成学术，变成哲学。现在有些大学开佛经哲学这一门课，将佛的教法当作哲学研究。为什么将佛教当作哲学来研究也都错了呢？各位想一想，佛教教育是一个完整的大学，所有的科系通通都包括了，而 而家只认定佢系哲学部门，将佢缩成一点，所以亦都错咗啦。 欧阳先生讲得好好，佛教唔系哲学，亦唔系宗教，佛法就系佛法，佛法系为一切众生所必须。点解呢？佢真正能够帮助我哋解决所有嘅问题，从现前嘅生活问题到将来嘅生死大事，冇一样解决唔到嘅。可见得佛教嘅教学内涵系非常精深广大，应作学术亦系贬值。 第四系邪门外道嘅佛教， 呢啲系最近三四十年至出现嘅，咁系非常嘅不幸。各位要知道，宗教嘅佛教系劝善，劝人做一个好人；学术嘅佛教追求真理，研究知识，对社会冇几大嘅伤害。如果系变成邪教，变成外道，利用人性嘅弱点，打住佛法做招牌，欺骗众生，伤害众生，扰乱社会，危害大众嘅安全，咁系变质变得太唔似样啦，变得太过分啦。呢啲邪门外道亦有啲言辞，一啲行为，好能够吸引人、诱惑人。一旦涉入，等到事败，知道吃亏上当，后悔就嚟唔切噶啦。各位同修，目前佛教喺社会上有呢四种，我哋要张眼撑大，要睇清楚、谂明白，我哋究竟要学边一种佛法，对于我哋至真正有利益。 佛陀教育的目标，一，佛教的学位制度。 佛教既然是教育，它的教育目的是什么？佛在很多的经论中时常讲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是梵文音译，尊重所以不翻，这些是佛教教学的总目标，翻成中文是无常正等正觉，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说明。 第一是正觉，第二是正等正觉，第三是无上正等正觉。 世尊同我们说，世间人对于宇宙人生亦有觉悟，只是觉悟不圆满。好像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，对于世间事理他确实知道不少，但是不能够算正觉。为什么不称他为正觉呢？因为他虽然觉悟，但是他的烦恼没有断，他还有贪、嗔、痴、慢，还有是非、人我。换句说话说，他还是凡夫，不是圣人，所以不能够称为正觉。如果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人我、是非、烦恼都断尽了，没有烦恼了，佛就承认这个人是正觉，他得到了正觉的学位。佛教里面称他为阿罗汉，是最低的一个学位。阿罗汉以上的学位称为正等正觉，等是等于佛，但是还未成佛。等是指他用的心和佛用的心是一样的，由此可知阿罗汉用的心和佛不一样，阿罗汉用的心和我们是一样的，差的就是我们有烦恼，他没有烦恼。这个心在佛法里面叫做色心，就是假的心，不是真心。我们用的心都是假的，都是妄心。 所以人与人之间往来不要太认真，今日别人对你好，要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面对虚情假意，不可以当真，当真你就生烦恼了。 再看世间人今日讲爱，听日就离婚，那还成什么说话？可见得这些不是真的。菩萨用心是真的，真心是永远不变的。佛用真心，菩萨亦用真心。佛用的是圆满的真心，菩萨是分正的真心。 佛在经上用月亮来作比喻， 十五嘅满月比喻佛嘅心，菩萨嘅心呢就好似初三、初四嘅月牙。你睇月牙上嘅月光，嗰、那个光系真噶嘛？亦或系假嘅呢？系真嘅，一啲都唔假，只系唔圆满啫。所以话初三、初四一直到十四都系菩萨心，佢系真心，但冇圆满。我哋称为正等正觉。 阿罗汉同辟支佛融嘅心，好似系水里边嘅月亮，镜里边嘅月亮叫镜花水月，都唔系真嘅。从融心上睇，菩萨嘅心同佛嘅心好相似，好接近，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所以就算系初住菩萨，啱啱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佢用嘅心就系真心，绝对冇虚妄，咁就叫做正等正觉。修学得到正等正觉呢、这个学位，称为菩萨。 阿罗汉就好似系学士，菩萨就系硕士，佛呢就好似系博士。所以佛系通称，唔系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独称。任何人智慧达到究竟圆满，就系真心圆正，就称之为佛啦。 佛所证得嘅系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系佛教学位嘅名称。佢哋都系人，唔系神仙。各位千万唔好将佢哋神格化啦。总之，佛系觉了宇宙人生嘅真相，拥有究竟圆满嘅智慧，咁就系佛教教学嘅目标。所以佛法系智慧嘅教育，智慧嘅教学。 二，佛教嘅教学目标， 佛教教学嘅方针系彻底破除迷信。佛门常讲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迷系乜嘢呢？对自己、对生活环境嘅真相不了解，因为不了解真相，往往就睇错啦，亦就谂错啦，睇错谂错，亦就做错，做错嘅结果就系苦啊！如果一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真正理解，没想错，没看错，没做错，所得的结果一定是快乐。所以破迷开悟是从因上讲，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佛教教学的方针是破除迷信，启发真正的智慧，令我们有能力在现实环境里面辨别 真、妄、邪、正、是、非，乃至于善、恶、利、害，然后再帮助一切众生建立理智、大觉、奋发、进取、乐观、向上的慈悲济世的宇宙人生观。 可见佛教既不消极，亦不落伍，是能够给我们真实利益的。无量寿经常讲， 佛教是圆满的，帮助我们解决众生一切苦难的问题，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中得到幸福快乐、家庭美满、社会和谐、国家富强、世界大同。 这就是佛教在我们世间的目标。至于往后的目标，断烦恼、出三界、殊胜的利益就更加不可思议。所以大家要认清楚，佛法是教学，是真的能够令到我们得到真、善、美、慧，永恒真实幸福的教育成果。